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统考将于12月8号举行，各艺术院校的校考也开始被摆上日程，美术生将进入全面备战期。近几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艺考面临的形势越发严峻，现如今艺考人数止跌反弹，校考院校持续减少，联考成绩的含金量增加，但联考上线率高，录取率低，补录情况少，考题越发灵活，改卷也越来越严格，联考难度系数加大。如何做好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艺考的话题。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第12届孔子学院大会4号开幕，今年新增9个国家10所孔子学院；市教委发布学校周边交通治理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错峰上下学；香港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成立精准医学仪器实验室，发展精准医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12月4号在成都开幕，今年新增了9个国家10所孔子学院。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秦天，成都给我们发回报道。 本次大会呢，共有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1500人出席大会。今年举办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成都，数百位中外大学校长云集，被誉为是教育领域的达沃斯。那么孔子学院从语言入手，用文化交融，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生动实践。孔院发展至今，顺应世界不同文化交融的发展趋势，发挥了语言的独特作用，已经成为了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那么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为新增的9个国家10所孔院授牌。9所新建孔子学院的国家分别为多米尼加、毛里塔尼亚、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提瓜和布巴巴布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勒斯坦、萨尔瓦多、布基纳法索。截至目前呢，共有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48所孔院、119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5665个下设的小学点。那么在大会期间呢，还举办了一系列的丰富的活动，包括2个专题论坛、8个中外校长论坛和20个工作坊。在展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孔院大会专门设置的专门的展台，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在线课程随时随地的学习汉语，可以置身现代化的教学环境，体验人机互动的人工智能汉语课。另外呢，可以借助语音识别技术练习汉语，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参加汉语考试等等。那么汉语教育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成为了未来孔子学院的重大战略转型。好，那以上就是从开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谢谢秦天。 为改善学校周边的交通拥堵状况，市教委日前发布中小学校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根据本校实际，结合下午3点半课后活动安排，实行错峰上下学制度，减轻上下学高峰期间家长接送学生造成的交通拥堵状况，同时要求校园出入口两侧50米内不画停车位。香港大学与哈佛大学12月2号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共同成立精准医学仪器实验室，利用微流体等技术研发可应用于医疗诊断、药物输送以及分析传感等方面的仪器设施，发展精准医学。据介绍，精准医学是新兴研究领域，其创新科技发展将开启个人化医疗模式。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给我们留言，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北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统考将于12月8号举行，各艺术院校的校考也开始被摆上日程，美术生将进入全面备战期。近几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艺考面临的形势越发严峻，现如今艺考人数止跌反弹，校考院校持续减少，联考成绩的含金量增加，但联考上线率高，录取率低，补录情况少，考题越发灵活，改卷也越来越严格，联考难度系数加大，如何做好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12月8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啊，北京市的美术联考就将举行了。那么今天开始呢，考生可以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打印自己的准考证了。那么到了12月27号，也就可以查询美术统考成绩，也就是可以决定你是否能够报考啊这个美术类的高校，或者是参加需要美术类统考成绩的高校的这个报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呢请来两位嘉宾，给大家重点的来介绍一下艺考专业的复习和备考。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京华学校全日制校长赵宏凯，还有一位呢是目前就读在中央美术学院大四的同学杨佳琪。杨佳琪呢也是2015届京华学校的毕业生。那我们先请这个杨佳琪呢来给大家说说，到了考场上啊，参加美术联考应该注意些什么？ 其实北京的联考来说，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考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这两天可以多研究一下近些年的考题，把这些题呢画一画，主要可以以画小稿为主。另外就是可以按照步骤，绘画步骤来提前准备好我们绘画工具，提前确认好考场信息。 提个醒，12月8号呢，咱们联考考点一定要选对尤其是咱们首师大这个考点，它有两个校区，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首师大三环花园桥附近的这个主校区，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那个首师大的东校区，在白堆子这儿。 以前肯定有错过， 以前因为咱们以前呢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艺考的考生怎么样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参照一些录取规则，来定位自己的校考目标？因为大家都知道，联考过后，比如还有一些其他艺术类，都可能这些院校会有校考，要继续参加考试， 对对对， 是吧？ 对，我们知道呢，咱们北京的这个美术生考试啊，它分成校考和联考两个情况。 对， 联考呢是咱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入门考试，可以说是，相当于呢作用呢可能相当于跟咱们文化课的这个会考水平有点相似。刚才杨家提也提到了，它就是一个水平性考试，是我们参加更高考试的一个最低的门槛， 敲门砖， 敲门砖，就相当于咱们拿到一个毕业证了，但是呢，咱们知道呢，咱们北京的这个美术啊，包不仅是咱们美术了，咱们所有的全国的美术的高校，它在录取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有的高校呢，可能只需要你有联考成绩就可以来录取了，但是呢，有的高校呢，它是需要有咱们的校考成绩，不仅仅是有联考，但是你要想参加它的校考，前提也是要参加咱们北京的联考，拿到联考合格证，才能去参加咱们的校考的。 那有的这个心大的考生和家长，这次忘了，那就不能够再报考艺术类院校， 对对对，如果咱们拿不到北京的联考合格证的话，校考是没有资格参加考试。 那如果说拿到了联考的合格证，其实 如果你报的学校不需要校考的话，你直接在志愿填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 对，其实呢，咱们有的学校呢，它是不需要咱们参加校考的。哎，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是把联考过了，拿到联考的合格证了，那么我们可以下一步就专心去准备咱们的文化课。 对， 然后文化课哎考完了，等咱们明年的6月23号高考一出分，那会儿呢，咱们就可以来安心填报志愿就可以了。艺考生的录取呢，相对来说比文化生呢要复杂一点点。 嗯，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同层次的院校，它对这个文化课录取的规则是不太一样的。 嗯， 首先呢，我在这儿呢可以把咱们常见的几种录取规则跟咱们家长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 咱们的艺考生的录取呢，规则上呢有这么几种基本形式吧。第一个基本形式就是咱们的校考，哎，合格了，专业课合格了，按照专业课过关，文化课由高到低来排名录取。这样的学校呢，一般呢，它是对咱们专业课的要求不是太高，它要求你专业过关就可以。更侧重的是咱们的文化课理论这一块。 嗯， 这是第一种方式，就是专业课过关，按文化课高低，由高到低来录取。第二种形式呢，是相对来说对专业课要求比较高了。文化课的要求相对是比较低一些。 那文化课是也是过关 的。文化课呢，它就是有也是画一条 画一条线， 线哎，上线、 啊、 文化课就可以了。 过线。 重点来看咱们专业课水平的高低， 嗯， 哎，按专业课高低来录取。 嗯， 当然还有第三种形式，就是咱们文化课和专业课按照一定的比例， 嗯， 然后把文化课和专业课总分相加，嗯、然后由高到低来录取。 嗯， 当然还有第四种形式，就是咱们。不需要校考，只有 联考， 拿联考成绩就可以来参加咱们这个高考录取的。这是录取形式，主要有这么几种形式。 其实看到这些录取形式，自然就把考生分出队来了。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在选择这个校考的时候，可能呢，我们考生们就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我们最终的那个高考目标，来确定自己的这个校考的选择了。 嗯， 如果我们的文化课相对来说比较。学的比较扎实，文化理论基础比较好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专业课也比较好，那么这时候可能我们就是选那种文化课和专业课 相 加 的， 哎，这时候我们就都有优势了、哎，如果我们的文化课相对来说比较底子薄一些，哎，专业课学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在校考选择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去侧重那些对专业课要求比较高的学校， 专业排序的， 哎，我们是有优势的。 嗯， 还有当然文化课我们如果比较有优势，专业课比较哎基础薄一点的话，可能就重点去选择这样的学校，哎，按照文化课高低来录取的。 嗯， 哎，所以说这是我们选择校考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吧。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吧。 嗯， 如果考虑就业的话哈、是不是要优先考虑北上广的这个学校？ 不仅仅是就业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在就业之前，我们得先把自己的这个考虑就业，首先得先把自己的这个专业课大学要学好、 学好， 因为我们将来呢就业可能得拿着自己的真本事去就业了。 嗯， 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选我们这北上广的一线城市。 嗯， 为什么呢？首先呢，从教育资源上来说，哎，我们的教育资源，我们的一线城市相对比较集中，比如像咱们艺术类专业的一些名校，像我们知道的国美、清美，这都在咱们的北京了，央美、清美都在北京了，而国美呢是在咱们的杭州，也是准一线城市了，对吧？所以说这些学校呢，我们知道从师资上、从硬件上、从软件上各个方面，它都有一定的优势在当中，在这方面呢，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上学期间把自己的这个专业课各方面都学好了，对于将来我们的就业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呢，就是这些名校呢，我们知道将来就业，就业的资源。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将来的我们这个圈子，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校友圈啊等等，对吧？这样的一些名校呢，它将来在我们的圈子上、就业上、人脉关系上，可能也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 那这样一想，北上广这个圈子、 非常有优势，非常 有优 势。另外呢，就是像咱们艺术类的，我们说艺术呢，可能对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去搞艺术呢？一定是在我们的一个温饱节的。得到解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啊、人力啊、物力、财力去追求艺术的更高的品位的追求。 嗯， 所以是这个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北上广的就业呢，也应该是有优势的，因为毕竟我们北上广从经济水平，另外呢，从我们的文化水平，像我们在定位上，比如说北京，我们可能就定位在了我们的文化中心了，对吧？而我们的上海呢，国际交流中心呢，可以这样的一个，可以得到更多的。接触到更多的专业人士，可以得到更多的与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呢、先进艺术方面的一些交流。所以说呢，我们还是 哎，建议我们同学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管是在上学期间还是在就业的时候，去考虑我们的一线城市了。 好，说到这个定位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报考综合类院校的，比如相关的艺术类专业呢，还是说像这个杨佳琪似的就报考这个美术类院校高校？ 综合类艺术院校和美术类这个高校的区别在哪里？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专业类的那种高校呢，它对专业程度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专业高校。 对 啊，而综合类的学校呢，他们在咱们这个艺术专业呢，只是它其中的某一个专业之一，可能在实力水平上来说，相对来说它可能综合实力比较强，但是在专业水平上来说，还得是我们的专业高校了。所以说看我像我们将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对， 如果我们像在专业上呢有一个更深的去研究，将来呢能够在专业上能够走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我们还是建议选择我们的专业类高校。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当联考过后，校考就会提上日程了，这是时候呢还要继续准备一些专业课还有文化课的学习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学习规划如何来进行呢？ 其实校考是可以考很多学校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般我们来说考生最好要考5到6所学校，那么在选择这些学校的校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2到3所比较保守的院校，那么2所水平和自己相当的院校，还有1到2所就是冲刺的目标院校。那么在每年年底和次年年初的时候，可以到学校的平台来查询招生简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考试的院校。然后同时在考这个校考之前呢，我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些往年的题目和优秀试卷来进行模拟练习。那么同时要注意一下考试时间，这个因为校考可以考很多学校，不要把这些考试的时间然后让它重合了，或者是不要错过这些学校，然后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这些学校的考试。 好，那我刚才听佳琪介绍的，这个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们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也要冲一冲保一保的，是吧？ 对对对。 那么选择艺术类的目标的校考院校也同样要遵循这个规则吗？赵校？ 其实也是应该的，因为就是咱们目前来说，就目前的北京，咱们的招生政策来看，因为咱们艺考呢，从2018年来看，咱们还是实行的顺序志愿，咱们一共就有2个志愿院校，而大部分的艺考院校呢，在第一志愿就招生， 对， 招满了，所以一般呢，我们的2志愿呢，很少能够被招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能够在报志愿的时候比较保准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这几个挑选校考学校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期的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呢也应该是在有保有稳有冲的这样的一些目标了， 所以也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哈。 对对对对。 还有刚才佳琪说到哈，就是这个时间上一定要把握好，你要选择这5到6所或2到3所的这个高校，时间不能撞车。 对， 按来讲，这些高校会不会主动的错开一些时间，给考生一些这样的准备和机会？ 一般的情况下呢，他会在时间上有所错开。比如像咱们比较重要的几个校考，像咱们清美，像咱们的央美，一般呢会集中在2月底3月初才会考试。像有的学校呢，他可能就在春节前就要考了，2月上旬就开始考了。所以说一般会拉开的。但是呢，咱们也有的学校呢，可能咱们同学呢比较心仪的几所学校，它时间确实出现撞车了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提前关注一下。所以我们呢提醒我们的考生们，在结束完咱们的联考之后，一般情况下咱们的高校都会在它的网站上来发布自己的今年的招生简章。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看一下它在招生简章上介绍咱们的这个校考时间，以及校考考点的设置。因为有的学校呢，它可能在不同的区域设计几个考点，我们在选择校考考点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啊。另外呢，还有像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校考学校，它的地址相对是比较分散的，比如说像咱们国美它在杭州，像川美，像鲁美，像川美呢咱们在重庆，对吧？像鲁美呢咱们在沈阳，这几个地域性还是比较远的。如果我们在选择这些校考学校的时候，如果时间上 比较挨得比较紧， 嗯， 在这种旅途的疲惫，其实对于我们参加校考也是会造成一定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有取舍的了，是吧？ 对对对对，招生信息一般都会公布的。 嗯， 一般的情况下，像我们据我们了解，结合以前的咱们这些同学们的一些经验教训来看，大部分的艺考生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其实不是因为专业课，而是因为文化课， 就是在联考之后、校考之前这段时间，也要抓紧文化课的学习。 对，对，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我们的专业课学习的一些空闲的时间，比如说休息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些像我们那个睡觉之前呢，吃完早饭、吃完饭之后啊，等等这样一些零碎的时间，去抓一些我们零碎的记忆性的东西。因为就我们的这个艺考生来说，文科生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理科生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而文科的东西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记得背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尤其是你像英语的单词啊，语文的名句默写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历史的一些基本史实啊，等等这样的东西。 有很多老师都建议把上厕所的时间都算上，是吧？ 就像我们有咱们说的，枕上，侧上，对吧？是这样的一些零碎的时间把它利用起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在校考也结束了之后哈，那就要全力的去备战文化课的准备了。三个月的时间，刚才您说了也就百天哈，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有重点的去复习，快速的提高成绩？那么这个艺考冲刺班，你有没有统计我们的同学在这三个月当中，提分的幅度会有多大？ 刚才咱们简单提了一下，像我目前的文化课提分的状元，是提升了，经过三个月学习提升了200多分。 200多分，原来多少分啊？ 连开300多分，最后高考考到了500多分。入学测试300多分，最终高考考到文体了200多分。这是我们的目前提升的一个状元。 一个均分 均分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100多分平均涨100多分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最后100天的冲刺，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要想把我们的文化课成绩最终考一个比较我们理想的成绩的话，其实首先我认为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提高效率。 效率， 因为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效率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能是简单的搞一些题海战术了，对吧？比如说咱们清华学校呢，在咱们艺考生的备考期间呢，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我们会每年的在咱们艺考生咱们这个文化课开班之前，会组织咱们的艺考生的入学考试。为什么要在他们还没教他们之前就要先组织一个入学考试呢？就是希望通过入学考试的这一次考试能够准确的了解到每一个同学他在学习上的具体的优势科目是什么，弱势科目是什么，具体在每一课学科当中，他哪些知识点、哪些能力点，是学的比较好，哪些知识点、哪些能力点学的比较差，这样呢，通过这样一次入学考试，老师们呢会分析咱们每一个同学的试卷，了解每一个同学的这样的学习的基础状况，然后呢，再根据入学成绩去进行我们的分层教学，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说，就像我们打仗似的，我们得做到了解我们每一个同学，知己知彼，才能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做完了这样的学情分析之后，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整体的学习状况会有了解，然后针对他们的现状布置相应的一些学习， 去有针对性的去布置安排我们的学习， 这也是提高效率。 对。 那么今天呢，关于艺术类考试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时间关系哈，就和两位嘉宾呢一块儿说到这儿。非常感谢今天赵笑和杨佳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的情况。那么从12月4号开始一直到12月8号，京城的空气质量都会维持在优良的水平。那么我们刚刚呢是从11月30号到12月3号经历了近几天的这个3-4天的这个雾尘还有霾，那么现在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京城的空气质量呢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尽力来维护这样好的空气质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